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是直播，虽然今天也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出去玩了，或者说今天白天过得很充实，与家人相聚，可能吃了这个团圆饭，虽然明天才是正日子吧，或者说跟亲朋好友约完了之后，然后现在终于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歇一会儿。那今天晚上午夜情歌也继续陪伴你哦。正值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我并不想说，因为听起来有一点伤感。而午夜情歌呢，就是想让大家放松和温暖。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活当中让我们都觉得温暖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主题，而是要分享中秋版的深夜食堂。深夜食堂要开张啦。那在深夜食堂当中，你会给自己点一份什么吃食呢？或者说在过中秋节的时候，你给自己做了哪些吃的，或者说家里面有哪些好吃的，都可以跟我互动，跟我保持联络，甚至是你吃过的一些奇葩的月饼都可以。来吧，还是我们的老方式，第一种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看到我了。好啦，那么我们就开始吧。还是先来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这是庆山所著的《月童渡河》当中的一段话：人不必在意自己老去，重要的是两件事，于这个世间曾经有美好的创造、分享、布施、给予，其次呢，就是充分而深刻、温柔而丰盛的爱过、被爱过。 天真，如果可以，我 让我照顾你，面对再大的风雨也能微笑做自己，像个孩子躺在我怀里。让我照顾你，在这荒芜世界里，就算有新的剧情，在明天等着你。然而在你最需要的此刻，请让我记住你。 今晚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张芸京的一首《让我照顾你》。我记得是在上周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我准备了这首歌，但是很遗憾没有放完，所以今天特别把它作为开场的第一首，然后呢，完整的听一遍。让我照顾你还是很暖，就像刚才有朋友在聊天室说，哎，听歌好像今天晚上依然是情歌为主。是的，午夜情歌嘛，其实情和歌重点在于情字，那歌曲呢也是为情而服务的。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温暖温馨温柔还有这种亲切的夜晚。看到大家也都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中秋版深夜食堂，刚才看到思思，那个螃蟹吃完了之后还能拼成一个小孩儿，就是不是小孩儿，就是拼成一个小娃娃，还是很可爱的啊。还有包括刚才是谁发的那张图片，也非常的赞哦。烟雨梦江南，这是什么麻辣鸭脑壳？哇！ 看起来好诱人啊，对于爱吃辣、爱吃重油、爱吃重糖星人的我实在是无法抗拒。宋彦君也说自己做的月饼特别有成就感，小时候呢一家人赏月吃月饼。其实说到赏月呢，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两天持续下雨，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哇，会不会中秋佳节就在雨中度过了呢？那就看不到漂亮的月圆之夜了。但是很庆幸的是，从今天中午开始，天就慢慢的放晴了，雨过天晴，很好，我们就可以赏月啦，所以今天晚上也是可以看到的。但如果你想在正日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话，那还是要在明天。因为气象观测，月亮最圆的时刻应该是在明天，北京时间的7:55。但是呢，7:55在我们这里是白天，所以你看不到，那就只能晚上看喽。其实也不影响。月圆人更圆，所以呢，明天重要的就是和家人、爱的人在一起团圆。好啦，祝大家节日快乐。还有刚才看到牧师的何琳，他说听收音机的00后来报道了，欢迎。那是因为有一次他特别想听林俊杰的《江南》，刚好呢说《午夜情歌》就放了这首歌，哎，这就是心有灵犀嘛。今天晚上呢依然会发订单啊。这个如果要是你下过订单的，今天晚上记得签收。刚才呢说到了雨过天晴，然后想到了 Tucker， 他下的一份订单是谢安琪的，那么今天晚上第一份订单就给你发货吧。想听他的粤语歌，那就这首雨过天阴吧。不过相比阴天，我还是更喜欢晴天。 相见仿佛触电，与你隔别后数年，于知己婚礼盛宴，就巧碰到如韩剧上演，当天的你今天出现，只熟练但不安的友善，又挂意闲聊后不知所措，两双手也再次大雨洒过后晴天，自露身空我自在空篇，从上次吵架后八周不睬不见，彼此关系急速搁浅，若那天故事重演，让怒火依稀沉淀，共你也许有幸较早以前已组织色，心火已话再见，回望那。 雨过天阴，来自谢安琪。今天晚上啊，我差点忘记了，你知道吗？因为放假的时候呢，就人会很放松。然后我突然间忘记了，我们每天其实都在进行的有两个小环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默契值大考验的音乐蓝牙，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连上啊。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连上。对，我看到了豆浆油条，也看到了陶喆，但是也看到了城里的月光。我只能提示一下，今天晚上确实有歌曲跟月有关。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开发脑洞，想想看，是哪首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逢时播报，但我觉得今天好像大神没在，所以呢我们的赞数涨得比较慢，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啦哈，能够逢时播报我一定会播报，不能够逢时我们就一起来聊，重要的是一起度过。说到这些深夜食堂，其实有很多奇葩的吃法，尤其是关于月饼的。就是现在月饼呢有越来越多的馅儿，但是我个人还是，如果要让我吃的话，我最喜欢的是蛋黄流心，还有呢是那种冰淇淋月饼，就好像都是那种特别甜的，因为我是嗜甜如命的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月饼馅儿是什么，可是现在呢有了更多，比如说小龙虾馅儿的，还有串串香馅儿的，麻辣鸭头馅儿的，或者是这个五香牛肉馅儿的，基本上都是甜咸搭配。哎，其实这个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作为月饼来讲，我总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所以呢还是传统的会比较吸引我吧。但是我拒绝五人，真的五人又被 diss 了。好吧，来分享，除了我们的美食图，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就是喜欢吃的月饼啊。新田放了一个月的存货，哇，这是什么？真的有小龙虾，还有这是杭椒炒肉吗？还是杭椒牛柳炖的香菇鸡汤？还有茄子是吗？那个红红的是什么？是鸭肉还是鸡肉？拍黄瓜？天哪，太横了，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话题。好了，看到大家跟我连蓝牙，当时的月亮，我再友情提示一下哈，今天还不是中秋节正日子，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猜得那么的相关。好啦，说了这么多，继续来听歌。没有人往英文歌上猜吗？来听这首 Moon Song， Moon Song 来自诺拉琼斯。 When it leaves the western sky, and night dissolves again till morning, azure turns to gold, azure turns to gold. I'm gonna sleep with one eye open, I'm gonna keep the shades half drawn, nearly silent, dressed in shadow.Lines and colors fall, lines and colors fall. Just watch her go. Now I know just where and night dissolves again till morning. The moon is in your eyes. The moon is in your eyes. The moon is in your eyes. The moon is in your eyes. Moon song.月之歌这首歌来自 Norah Jones 诺拉琼斯，但是我觉得连不上也很正常。我刚才可能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误导，就是我说哎呀跟月有关，但实际上啊大家可以任意的发散，因为今天晚上呢并没有很多跟月有关的歌曲。好啦，其实有些时候呢我的歌单都是比较发散思维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浪漫，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就只要它好听，我觉得当我听到它的时候刚好符合我当时的那种心境心情，我就会觉得嗯，它是美好的，我要把这份美好带给你们。看到大家继续发来的深夜食堂，哇，发现风吹麦浪发来的北京烤鸭，我刚才还在感慨，我跟抖音上的朋友们说我来北京十年，其实我最喜欢的食物真的是北京烤鸭，这是我最喜欢的北京地道的美食之一。然后第二呢就是老北京涮肉，老北京涮肉和四川重庆的那些就是重油的牛油火锅，在我心里面地位是并列第一的，没有谁比谁更好吃，都好吃啊！北京烤鸭真的，尤其是刚出锅的时候，那个鸭皮蘸上白糖，哇，又酥又甜，真的是太美味了。好了，不能再说了啊，这个继续分享吧，能带图的朋友都可以尽量发图，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的月饼，或者说你吃过最难吃的月饼都可以。继续听歌。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 这首歌没有人会想到，达达乐队的南方，因为三天的假期有很多朋友其实走南闯北，也许呢我们身在北方，但是却现在已经在南方某一个地方去游玩了。 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是谁还在留恋？时间过得

好了，我刚才咽了一下口水。对，深夜食堂呢其实有很多美食，每到夜晚，就尤其是像就是夜里加班或者上夜班的朋友，那像我，比如说我吧，我自己下了之后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会很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有一份热腾腾的可以吃饭的地方，或者说可以让我吃一碗面啊，哪怕是一个小串串或者是铁板烧，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就是那种充满了烟火气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人间至味是清欢，还是很温暖的。但是呢，看过大家的图片之后，我觉得实在是太横了。还有这是欢乐咖啡时光他们家的饺子，哎呀，也很诱人，是三角形的吗？好大的馅儿啊，什么馅儿的？斯坦福桥，这个哦，是在猜歌是吗？大家依然在连蓝牙，好，那么大家依然继续连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连上的。我觉得大家可能被我的误导给局限了，都是什么月光啊，这个那个。其实有很多歌你们连上的是明天的歌单，所以呢，请明天过来验证吧。明天是中秋的正日子，所以呢，我们也是做了特别的中秋特辑呢，也就改成录播咯，大家各自过节。但是我们本周五是直播的，而且呢，到了中秋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呈现给大家，那就比如说我们音乐广播在明天9月21号晚6点到8点，那会有这个974和融媒体特别策划的月光音乐会，像郁可唯啊、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等等都会真情献唱，我们的麦麦也会真情献唱哦。然后会有两个直播间，一个是融媒体的直播间就可以看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974的直播间，那主持人呢大家也都应该是知道了哈，麦麦和小丹是融媒体，然后白姐和韩丽呢是我们的音乐台直播间，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来打卡一下，当然听听上也是可以听的哟。说了这么多，还是进行今晚的盲盒吧。今天晚上的盲盒，哎呀，这个有年代感了啊，我们拼一下手速，我觉得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的。 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在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的我的心，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 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会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万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好有年代感和回忆杀的一首，今晚的盲盒就是任贤齐的《烛光》，很温馨，很温暖。刚才也有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第一个发出来的应该是一飞，对吧？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盲盒杀手小分队，像山外有山啊、心田啊等等等等。大家依然在放着毒，我也依然在看着图。马小。螃蟹、蘑菇和虾仁，哇，好有仪式感。我发现咖啡哥发来的这些就是深夜的图片都很有那种仪式感，就偏西餐会多一点。看起来也不错啊。还有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啊，烤肉，刚才还在跟大家说就是吃什么啊，说到吃我真的是忍不住咽口水，就是吃什么和不吃什么。我说我是偏肉食的，因为看到小萌说改天要吃好吃的素斋，因为我觉得好像一般女孩子吃肉会比较少一些，或者说可能不会说特别特别爱吃肉，但我就是属于特别爱吃肉的肉食动物。然后呢就是对于菜反而很挑，基本上我刚才说什么鱼腥草啊、折耳根啊、还有茴香啊，以及这个一些其他的就是本身可能味道比较大的我都不怎么吃。而且我还有一个沙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在吃沙拉的时候我是吃不进去的，就即便它有沙拉酱我也很难吃进去。因为像生菜、紫甘蓝、绿甘蓝，如果它 要让我生吃的话，我会觉得有一股土腥味儿。哎，真的是一点都不浪漫呢，但是没有办法，我真的不喜欢吃。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啊，我们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少了什么都不行。所以呢中秋食堂我们也是要不能光大快朵颐饱口腹之欲，还要注意健康哦。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发订单。这首订单是谁点的来着，好像是我们的不羁之士，可是他今天没有来，那大家帮他签收一下吧，他会听到的。这首订单叫做不值得你喜欢。 挑演自己的角色，我承认你都没错，那我们为何不互相道歉？此刻 想要睡就都没有睡好，心里还放着冰冷的饭，那怎么办？不过是你要的背角，无聊时听窗还看。不敢追到就别都推掉，没有了你的我怎么能睡着？最好是你的微笑，我并没有你要的那么美好。我选择离开，填满了你的悲伤，看透了你的伪装，我没有离开。放映中放肆的陪你，躲在了角落里偷偷的给予。抱歉，我总是跟你拌嘴，对着镜子入戏，总在深夜忏悔，就当我从未出现。 我不知道你喜欢喜欢喜欢，我不知道你期盼期盼期盼，让你一个人度过黑夜，无数个我不在的画面浮现。我不知道你喜欢喜欢喜欢，也不知道你期盼 身， 忘记了就忘记，不管他誓言多单纯，你说以后别见了，想你就看看心前，无数的话语声在我脑海里不停反复，看墙上的时钟，错位的时空，一想你就失了神，呼吸暂停，我还被困在梦里，现实梦境我只会一味逃避，我放开你的手，失落大过了心痛，算了就一个人走， 我不知道你喜欢喜欢喜欢，也不知道你期盼期盼期盼，让你一个人度过黑夜，无数遍我不在的画面浮现， 这首歌是来自王子明 Copy 和王玉谦共同带来的《不值得你喜欢》，就是突然间让我想到了一个段子，算是一个梗吧。我到底哪里好？你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就真的是当你被不喜欢的人喜欢上或者说追求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真的会把自己给折磨疯，所以呢就会很直接的告诉对方，我不值得你喜欢，你不要喜欢我，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改掉你所有我喜欢的点。好啦，但是这首歌呢确实也是作为今天的订单发货的，虽然说下订单的人没有签收到，但是我想当他听回放的时候，他会给我五星好评的。深夜呢就是爱和温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胃和人的胃和心是挨得很近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抓住一个人的心，那么就先抓住他的胃，因为当一个人的胃部得到满足，他的味蕾得到这种经验和释放的时候，他自然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有一种踏实和安全的美好。所以美食的魅力是非常大的，就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发的图片，这个牛肉面呀、还有烧烤啊，哇简直是太有烟火气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放一首歌，就是很多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特别向往的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再爱也只是曾经，再也不像从前般透明，我以为熬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就能盼来明媚的风景，说这无意听这无心，谈什么感情，其实一直没住进你心里，也曾经，也曾经想抓紧你，抓紧你，可是你，可是你却懒懒地躺在你巢里，说什么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你自己都不信，谎言被现实击碎在风里，其实无心谈什么可惜，说什么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你所谓安稳的感情，我为你付出所有的真心，都被你抛在冬夜的冷风， 再也不像从前般透明。我以为熬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就能盼来明媚的风景。也曾经，也曾经想抓紧你，抓紧你，可是你，可是你却懒懒地躺在你脚里。说什么与无良人三餐四季，你自己都不信。谎言被现实击碎在风里，其实无心谈什么可惜。说什么与无良人三餐四季，你所谓安稳的感情，我为你付出所有的真心，都被你泡在冬夜的冷风里。 三餐四季，希望每一个美好的瞬间都有你。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分享一段关于年少心事的喜欢。都说少年人的喜欢最珍贵，因为少年人喜欢是真的藏不住。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突然刷到别人发的视频，是高中的教室里几个男生在打闹，前桌的女生转过来看着他们笑，有个男生也停下来笑着看向前桌的女生。我点开了评论，大家都在说那个男生喜欢那个女生。我感觉也一样，真的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种年少时热气腾腾的感觉，看向喜欢的人眼里有光，心事饱满的就要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抬眼间都是笨拙的心动，真的藏不住。年少时，他们会拉着宿舍的一群人，为了一份生日礼物而讨论一整晚。会在每次秋游的时候，故意和喜欢的人并排走在一起。课间操时，你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对方。听到对方的声音，心里会咯噔一下，像流星轻轻地撞进心口。怎么能藏得住呢？年少时以为瞒住了别人的喜欢，其实像是躲进云层里的月亮，星星都跑出来偷笑。所以呀，有两件事情是无法被藏住的，一个是咳嗽，还有一种就是爱。来听这首歌，哪里都是你，发订单喽，请签收。